爱意变了困倦，眼里带有空虚，过去梦幻能不能已逝，心死间微微夜雨中默默我独行，是为了什么垂头自叹，微微夜雨中热泪满襟头，因我没法逗留，真的不想与你继续冷眼向笑相欺，过去和天过去运动念记起，微微夜雨中默默我都行，是为了什么垂头自叹，微微夜雨中热泪满襟头，因我没法逗留，微微夜雨中默默我都行，是为了什么垂头自叹，微微夜雨中热泪满襟头，因我没法留下。